欢迎大家来到由长佩文学谈史原著猫耳 FM 声罗万象联合出品的广播剧皮囊的制作人 FT， 我是主持人同时也是这部剧的配音导演赵毅。然后下面请我们的制作组代表来跟大家打个招呼，他们分别是聊聊、树枝和花生。 大家好，我是监制聊聊。 大家好，我是编剧树枝。 大家好，我是后期花生宋九。 啊，好好好， 聊聊几个人、啊、 三位女将，然后就把这么大一个事情就搞成了，是不是？真的，我一定要再次感慨一下，现在我们广播剧行业里面的很多从业者和中流砥柱都是妹子，那、啊、太厉害了，太棒了。然后下面呢，我替大家问一些我们都非常想知道的问题，然后请三位女将能够开诚布公，然后不要跟我们打太极，然后认认真真的回答，好不好？ 可以。 好，那第一个问题想请问三位女将，就是当时做这部剧的初衷是什么，然后这个故事哪个点打动了你们呢？ 就是平台找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刚好有档期，然后同期的时候我们就是也做了一个生活剧嘛，然后就是想做一个那种剧情类的剧呢、嗯、又皮囊呢又是一个刑侦剧， 是的， 然后我们也比较想说想做一个刑侦剧，那就是就是这么凑巧 啊。 对 对对对，非常非常美丽的巧合哈。 对，是的。 所以说这是初衷。那因为我们的编剧吧，因为编剧正好跟作者都是非常接近的工作，所以我想问问到底是这个故事的哪个点打动了我们的编剧树枝呢？ 因为这个故事其实它跟我之前看的别的刑侦剧不太一样，就是它更类似于一个社会派悬疑、哦、就你的警察，就警察不算是绝对的主角，因为他算是看整个事情的发生，整个事件的发生，然后是更多的是表现里面的人性的一些挣扎，而且他的主镜头最后是给到那个幕后的凶手的，就他是有点不同的、嗯、跟别的刑侦类的题材，所以这个点我当时就看了，哎，所以我就觉得，哎，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就我们也想试一下，因为我们看剧的话，影视剧的话，主角是警察，就那种已经很多了。 对，以主角的视，以警察正或者说是正面人物的视角来反映故事已经很多了哈，所以说现在啊、嗯哦，这个点是打动你们的，好，非常好。嗯、那花生，请问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个剧啊？你说点，就是你说点，你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大胆说，没关系。 我这点没有什么秘密，本来就打算默默的藏在背后的，因为我的那个初衷特别简单，就是想做一个肾上腺素飙升的剧，所以就想做一部这种。因为之前做生活剧，然后他们总说我做那个效果，就是压抑不住我的那个做特效的手了。 想问一下，在剧本前期定稿的时候，你们都做了多少准备功夫啊？ 就我和花生太太是同步进行的，就因为我是做剧本的，他是音乐那方面，还有就整个剧的定调啊，还有整个剧，就比如我们是想那个 BGM 该走什么风格，然后除了 BGM 是音效也是要配套的，就不是说一个音效可以做所有的剧，我们两边同时开工，我这边开工呢就是看资料梳理剧情和那个信息，然后是构思从小说到戏剧要怎么改，这个过程的时间就比较长，因为平常是两季整个故事，所以剧本也是连着搞的，就半年你都在做这个事 啊。就是说那树枝大大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你觉得这个刑侦，因为我不知道，这是你第一次做刑侦剧的剧本吗？ 算是。 哦，好。然后我听说还请了一些顾问进行辅助性的创作，对不对？ 嗯，对的，没错。这个就 知道，那我想知道是怎么请到的呀？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广播剧，然后能不能来帮我呀？然后用钱砸，是这意思吗？就是这个钱数同不同意？这个钱数同不同意？这个钱数同不同意？然后最后砸了，是这个意思。 这个还聊聊聊聊，对，因为人我就没有认识那么多，尤其是刑侦这个专业性很强， 我这边还真的没有这方面认识的朋友之类，所以就聊聊去找来的。 懂了，砸钱主要得问聊总啊，来聊聊。 没有，是我的两个朋友，一个是从事法医工作，然后还有一个也是在刑警队工作，对，就是我的两个朋友。 哇，太厉害了！ 然后就没有砸钱啊，刷脸刷来的。 啊，我知道，知道，知道。哇，这了不起！好像我听说，这法医工作的还真的不是那么多耶。就是好像很稀缺哈，是吧？ 嗯，对，就是恰好嘛， 哎， 就是 太厉害了， 恰好就是认识，然后就 看看， 问了一下他们的意愿和想法，他们就同意了。 太棒了！为了艺术作品，然后多少人在付出啊，甚至于都是默默的付出。 对，其实第一季，我们从第一季一开始，其实是有顾问，但是都没有去署名，没有署名是当时考虑到他们的工作一个特殊性嘛，所以我就说是不是就 不能 就别署名。后来就问过了， 别给人惹麻烦。 对， 哎呀，这个了不起。 嗯， 哎呀，所以说我们到底有多少人在为这个付出啊，然后为了让听众们听得开心，然后让为了引人入胜，然后真的是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运作，是吧？所以今天借这个机会也让大家了解一下，到底我们广播剧，或者说甚至于说，对，就很多很多剧吧，它幕后到底工作会做些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好，为了幕后的工作人员付出，鼓掌，鼓掌，鼓掌， 自我鼓励一下。 对， 真的了不起，真的了不起。 而且今天这个 FD 是我们三个人在这，就加一个也是我们制作组的一员嘛，然后就我们四个人在这，但实际上就是。做这个剧在背后做的，他其实有很多很多人，只是今天没有来而已。对， 是的， 嗯， 是的，嗯，就无名英雄，默默无闻的，真的是，嗯， 对， 嗯。那花生，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哈，就是说，当时在最早开始筹备的时候，你们就已经开始定好了，配套的那些音乐和动效了，你就已经定好了吗？ 在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说很完备吧，就是一点一点在准备，然后先确定一个方向，去找这个方向所需要的音乐还有一些音效。音效的话，这个有时候也是需要顾问那边就是给一些具体性的意见，就是说可能会用到哪方面的音效。然后我们再去有针对性的去先准备一部分。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就是会发现最初的准备可能都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也进行了大量的新增。 嗯，那像这样，我想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就是你比方说我，因为我知道做现代戏其实要比做古装戏麻烦很多，因为很多音效和动效大家都听过，现代戏考的是我们后期的细节，而比如说古装甚至于有一些玄幻考的是想象力，对吧？因为你也不知道这个东西玄幻的话，你这个发招你怎么到底出什么声音你也不知道，但是就是现代剧就要很细很细，那在刑侦上就是要在很细节的这个方向还要准备一些什么，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你现在有没有能帮我们提示一下？ 意想不到的， 就 是刑侦它其实主要还是分两部分嘛，一个就是生活化的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跟刑侦相关的。生活化的这部分的话就看平时就是观察呀积累啊什么的，好像也没有说特别比较独特的吧，主要还是在刑侦这一块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 那比方说我可能想到的就是枪声车声，对吧？ 对，对。 那还有什么？你觉得就是有没有说你比如说你一开始，当你发现需要用到这个声音的时候，你很惊讶，嗯，怎么还要用到这种声音？有没有这种？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想到，然后跟我们说一说，当乐趣跟我们说一说。 要说这种，生活中没有注意到的话，可能还比较少。但是我会比较多的去想说，我们审讯室的这个空间是不是会和平常有不一样的，就是那个空间混响会不会不一样，以及在那个警局里面它的有一些独特的设置，比如说我们在 那个进警察局的审讯室之前会有一个那个铁门嘛，然后这个我们也去影视剧里面去看到是会额外有一个需要开锁的门，然后也和顾问确认过他们这个警局内部的是不是有必须要有这么一个门，然后我们就会有针对性的去把这个音效给搭建出来，就是一些这种比较符合实际但是我们不了解这个场景的时候我们可能想不到的这种音效设计。 我觉得这点了不起在哪儿呢，可能就算我们做出来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能听明白这是什么声音， 对， 我们做了，这个就是我们很了不起的地方，真的。那我们就即便可能很多小伙伴甚至包括我都不知道会有这个声音是独特的声音，但是我们做了，然后有些人就哎他就仿佛就能听到之后就觉得哇好细，了不起了不起了不起。那下一个问题，主角和各配角到底是怎样敲定的呢？制作组最初对于陆时琛和孟昭的声线定位是什么样的呢？这个请回答一下，请我们监制聊一聊。 一般就是我要做一个剧之前，我会把所有的人物就出场人物全部都做一个表格出来，就是会标注他们的各自的身高、体重、外貌、年龄、职业、家庭背景，然后受教育情况、社会地位，然后再脑补出他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气质。我觉得这些你肯定是需要的。像咱们孟昭，他起码是就是180以上，那 当然 我不可能找一个听上去只有170的声音。对， 是的， 这个就是他的身高体重，他的外貌特质。然后为什么还要去看他的那个什么受教育情况啊、家庭背景啊，以及他的社会地位，这就是他的声音的一个气质。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声音的一个外貌，就是他长得帅不帅啊，就是你可以从声音里面能听出来，然后他高不高呀，气质的话就是会跟他的生活以及他的所处的一个社会地位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还有他的受教育情况。对，就是你不可能像怎么说呢，你不可能像陆时琛海归对吧，干金融的就不可能出一个很粗犷的声音。 是的， 做完了之后，然后我就会去定其中的一个，定完这一个之后然后再去找另外一个，然后就大家搭在一块儿去听。之前就是我们那个预告发出来之后，有我也收到过一些私信，他们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你为什么要找一个少年期，一组少年期和一组成年期，就是他觉得那个少年期配成年也可以啊，那成年期配少年也可以啊，其实是就像一个自己导演他是知道的，比如说像咱们 不是少年期，咱们说的是小鹿和小刀， 对，他觉得就是那伟一伟就是宁宁，可能少年期也就可以了 啊。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呀。这个是肯定不行的呀。 还有我们11期那个小孟昭那么大段的戏，就是你让郭老师去拎，就会出不来那个效果。然后 是的， 还有问说啊，为什么啊？就是我觉得那个少年期的 CV 不要拎着，就是可能就配的成熟一点，也可以配成年期。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整个剧所有其他的配角要他的年龄感都要往下降。 是的， 他就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也是当时选角的一个考量。 所以说在人群之中就选择了这个郑希老师和郭浩然老师，对吧？ 对。 那还有一个，那正好说到这儿了，然后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少年版的陆时琛和少年版的孟昭和成年组的声线特别大，不管是声音还是演绎的气质，然后都是好像仿佛等比例缩小啊。然后制作组在选人和录制中 录制的过程中会考虑哪些细节呢？那录制的时候有没有特别令人头疼的地方呢？ 这个得要导演，咱们导演说呀。人当时好像是我俩，我跟一哥我俩就是商量了一下啊。 是这样，原来啊，我说一下，原来有别的两个老师，不说名字了啊，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演员，然后也是年轻的，那两个演员是我先选的，聊聊并没有，就是我们的监制啊，并没有阻止我，然后再开始，然后后来等录制了一部分，甚至于录制完成了第三集的时候，还是第二集的时候，我忘了，然后监制听完了这个反馈，听完了所有的戏之后，然后单独跟我开会，跟我说要换人，然后我就很不理解。我就觉得都已经啊，第一我觉得从演员的角度来讲没有问题，从录制的戏来说也没有问题，然后呢我说为什么要换，聊聊当时就说这个，说就是因为他们的声音气质和那俩不搭，然后我说不行还是要找，当时我还挺，就是我还觉得不理解，然后可能还找不到，但是不得不说啊，女孩子在这方面是了不起的，她真的找到了。然后当他选了现在这两位老师的时候，我都愣了。哎，我说哦，哎，好像还真的是更搭一点，哎，这个是很好的。然后头疼的地方就是我刚说的，就换人嘛，然后我要去跟两位老师解释，然后把那两位老师听掉啊，就是这种，这要去解释。然后剩下的倒没有什么头疼的，录的都很好，而很顺。嗯，是的。这个是选角的这个小故事。好，那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要问到我们的音乐组啦。音乐组产出了七首风格不一但极其贴合情节发展和人物性格的歌，作词作曲一般会从哪里获取灵感呢？能不能解读一下歌词里的情节或者内涵，以及谈谈自己创作的时候的感受，或者分享一下创作过程中有哪些趣事呢？能不能呢？聊聊。 七首风格不一，对，当时昭昭暗夜是想比较怎么说呢，就比较刑侦的，就是说追求正义啊，就是说社会怎么样啊，就是大概是这种风格的。然后趋光和变数算是两个主角之间宿命类的吧。然后嫌疑爱人你们可以把它当成一个情歌来听，面具和像就是陆时琛的内心写照嘛。那作词作曲获取灵感的话，作曲的话像我们的词曲老师都是会去看原文的，但是呢因为每个人的理解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昭昭那样的歌，我想要从就是人性啊，就是或者说正义啊这种去出发，但是大家的理解会不一样，就容易产生一个偏差。一般来说我会直接给一段旋律，或者说是给一个和弦走。 你问请问你们一般创作这种是先创作词还是先创作曲啊？ 一般是先曲后词。 先曲后词吗？提问，我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想问一下，就是说在我的理解，比如说我看完小说之后是不是会先做词更好，更直观一点，因为曲，因为我不是干这个的，所以说我觉得看完文字然后把文字变成旋律，或者说把文字的风格变成一种旋律，这个太抽象了吧。 我们也有过是先词后曲的，它就是词作它会为了它的押韵，以及为了它把这个词饱满化，你知道吗？然后它会写巨长，只要是那种特别长的长句子，特别难作曲。就那换成词作又是，如果是那个曲作特别短的那种短句子，词作也很难写词。这个平常可能就是刚好是卡在曲子已经先出来了，曲作它。就是赢了，他跑快了， 抢跑了， 对，他就赢了。 这太厉害了， 对， 这太厉害了。 但其实 那刚才聊聊你说到了，你先给到了一段旋律或者一段和弦，对吧？ 对。 那你先给到这段旋律和和弦是已经你写好的，还是说你用了一个已有的，然后让跟他们说我想要类似的这样的风格？ 一般就是我大概就弹奏一段电钢，嗯，就是它的节奏呀，然后和弦走向呀，以及它大概的一个感觉，我一般会弹一段，就是会更准确一些，因为我自己本身是个后期，然后又会一点编曲，这样子可能跟我们的那个配乐老师也好，编曲们也好，他交流上可能会少拐几个弯，那传达的也更准确一些。 懂了懂了。那你们现在就是你们觉得，如果说比如说我现在我作为一名听众，然后我是一个我自认为我自己音乐在音乐上有一定的理解和有一定的这种创作的能力和欲望的，那你们觉得最主要的是什么？也就是如果是我的意思是比如说对于广播剧创作歌曲或者创作广播剧的音乐最主要的是什么呀？ 你必须要看原文，不管你是作曲也好，编曲也好，你不可能只让词作去看原文。我觉得就是你每个岗位最少要先去看一遍原文，那词作有的时候要看五六遍七八遍他才好去。对，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点吧。 聊聊，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因为我对音乐就是可能就我只能听啊，或者说就是那你们是因为看完原文之后是有一种那种就是看完整个故事然后堵得我就是特别想要表达然后写一个歌，还是说你们会从中间选一段，比如我就看到这个陆时琛和陆承泽然后最后那点，然后我就以这个为核心写一段，你觉得你们创作是哪种啊比较多？ 从一个点入手去写会更多一些。 从点入手， 对、 哦、 如果你要去你想写的东西太多，你往往很难写好，因为它的一个文那么多的点嘛，那只有从这个最重要的点你去写，然后你再去发散就是你的一些理解和你对人物的一些想法呀，这种这样可能会更好一些。 这提问，主题曲也这样吗？也是按从点来吗？主题曲难道不应该看完之后有一个整体的直抒胸臆的感东西吗？ 没有，我们 也是从点啊。 对，像我们的 那最后它凭什么会被定为主题曲呢？ 主题曲它更多的就是一个代表着整个剧它的一个风格走向的。哦，我这个剧比如说昭昭一发出去，大家就知道，哦，这是一个刑侦。那比如说昭昭就肯定是说就是天理昭昭嘛，就是你往这个地方去发散再去写嘛。然后编曲的话就是会尽量去纵观，哦，就让大家知道，哦，这是一个刑侦啊。大概我们的大部分的一个BGM 的一个走向也好，还或者什么也好，会多多少少跟这个主题曲会有一点关系。 然后有没有什么趣事想跟我们分享啊？ 就是像你那首歌，因为之前第一季就是 郑希老师唱过， 对，有过面具那首歌，但是那个调子可能稍稍对于希哥来说有点高。然后到了像你那首歌就是完全是按照他的那个调来的，算是一个量身打造吧。但是， 哎呀， 定完调之后，那个作词也是我们的明皇老师，他是先去看了一遍文，好就开始写。写完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么对，他说你等会儿，我好，他又把剧又听完了，把剧听完了之后又找我把剧本。第一季和第二季的剧本全部都要过去，然后又看了一遍，然后才改完了像你。 了，我一定要说一句话，就是这种为人家量身定制太羡慕了。你不像是有些歌曲要降四个调才能唱出来，哎呀，这少降一个都上不去呢。然后，哎呀，这种量身太嫉妒了，让别人，都是贵公司的拳头产业，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这个，哎呀，这个一定要吐槽一下啊！我没有再说别的，我们皮囊啊，我没有再说别的啊。那个，下一个问题，编剧老师，我还有一个提问，还有一个问题，嗯，你当初这个剧怎么会想找到赵毅做导演的？因为咱们现在说到这儿了嘛，说到这儿了就一起就把它说一说嘛，是不是？怎么想到找赵毅做导演的？ 因为咱们这是一个 这么难回答吗？你不要这样啊！ 因为咱们是一个强强， 那是谁都笑出鸽子叫了。刚才那个是谁啊？嗯，好，来接着说。 就像我们的郭老师，就是第一次配这种，对，受方，然后呢，可能也没啥经验，我们需要有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导演。像我们 老同志把一下，我懂。 对，我们赵毅导演经验很丰富。 是的，是非常非常感谢聊聊给这个机会，因为我说实话，我还挺喜欢这个我说的是这种风格的作品啊，我一直想搞一个刑侦，但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而且我挺佩服你们，这点在于这儿，这个题材你们选的挺厉害，嗯，就是这样那样的原因很难做的，这个真的很难做的。 非常感谢毅哥，这个我们商业互吹一下，就毅哥导得非常好，而且我觉得毅哥他是对作品有要求，有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肯定从我的这个角度啊，就是做到我理解中的最好。但是呢，由于这个咱们是一个集体性的工作，然后从各角度，然后再从每个人理解的角度不同，它就会产生分歧。那我觉得还是要弄一下的。这个戏其实有几次，一个是当时我说就不想做的比较，所谓现实，残酷一点，对吧？然后以至于你这边阻止我。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年轻的这个孟昭和陆时琛的这个角色上，咱们阻止我，以至于我们可能这个戏换了一半人。然后从这个事情来说，我觉得还是要听你们的，嗯，你们女孩子对于这个东西的把控是不太一样的，真的好。真的好。 其实我们当时我拿到这个文的时候，就是想我跟树枝说，我就说树枝，就是咱这是一个刑侦文，那咱就让刑侦等于刑侦，咱就往刑侦去。就是想就是说尽量的去接地气，尽量的现实。但是有的时候，如果就打个比方，就是像我，我们那个顾问，他也是一个刑侦队的嘛，就是他，他肯定跟孟昭他是不一样的，你懂 的，是的，是的， 对吧？ 肯定是，我当然了，当然知道了。 对对对，所以这种时候，你多多少少还是要，就是说， 是的， 不要那么的现实，那么现实可能 要艺术化处理一点，然后要完美，成全大家脑海中的完美。那正好，那问到现在了，那我们问问我们的编剧树枝老师。树枝老师，你还在吗？是不是我们聊的时候你都已经啊？好， 没有啊，我在很认真。 编剧老师在对故事进行改编的时候，在两位主人公的塑造上，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以及和导演之间的沟通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想问制作组的各位，心目中最佳的反派前三名是谁呢？然后问问编剧树枝老师。 好，我先回答中间那个问题哈，因为平时还真的非常感谢，我剧本出来是就我和后期沟通过，然后再去跟监制沟通，聊聊看完了以后是由聊聊跟导演沟通的，就其实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这里怎么想的，怎么设定的，中间全部都是由聊聊跟毅哥去沟通的。所以中间传达出来的东西，它的还原度有多高，大家现在听到的是怎样，都是你俩的功劳。 不是，我觉得你写的很清楚，就你们本身，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当然是传递是要有一定的准确度，但是你们剧本写的很清楚，即便是聊聊它不传递，我也能看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互相的。接着回答。 好，那我接着回答第一个问题哈，就它涉及的东西还是蛮多的，就是通常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我会先搞清楚人物的他的个性，就他的目标啊， 他面临的挑战啊，他的困难啊，还有他跟其他角色的关系那些，就他的内心是想什么的，求什么的，这样才能知道哦，他们和别的人有什么不同，然后就把这些给列下来记下来，这些点列下来记下来以后，在改动的过程中，就编剧嘛，你台词肯定会有加有减有改动的，这个过程你就把这些点给埋进那个人物的台词里，就埋进他的身体里，就怎么个埋法呢？就比方说是孟昭吧，他首先是一个追寻真相和正义的警察，这就赋予了他人物的底色，无论他做什么事情，就他是怎么做的，他的言行，他遇事的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二反应是什么，他的想法，他做法，他的决定会从什么角度来出发，这些都贯穿在他的整个行为里面的，就我刚才说的他的底色 行动线，是的， 对，是。然后小郭老师天选警察，大家都懂的，大家听过都懂的。然后又比方说 是的 到了陆时琛，他的一些外在的特点我就不用多说了，我就说他的一个点，就我们对他的一个最大的理解啊，他是一个怀揣秘密的人，就他这个怀揣秘密得从一开始到最后，就一开始他像坏人嘛，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真杀了人，后来就发现他身上有个关于孟昭的秘密，十几年前就有了，延续了十几年，然后再往后他的秘密就跟他的父亲有关，就这种秘密是一直根植在他的身上，拉着我们一起听下去去解谜，同时猜测他每句话他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什么意思，他这个行为是有什么目的的，这也是他与众不同的底色。然后郑希老师就演绎的浑然天成了，就像你们在那个 FT 里面说的，他一出生就有这个东西啊，就一开口就有这个东西。 那我觉得正好趁现在你刚才说的也很多了，你要不要顺便回答一下我们下一题，就是怎么平衡故事人物的客观现实印象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你想不想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它可能会关系到我们的一些定位，要不花生老师先来答一下，因为当时讨论定位的时候花生老师意见最多。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我先念一下这个问题哈，就是说在创作像皮囊这种与现实息息相关的题材的时候，主创们是如何在制作中平衡故事人物的客观现实印象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的呢？然后树枝老师的回答是，花生老师牵扯到现实定位的事，花生老师意见最多，那下面请花生老师回答一下。 反正一般来说啊，我们内部拿到一个题材之后，我们的编剧可能会先来问一下后期，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个什么大的方向想要去做的，因为我们首先都会去看原文嘛，看完原文之后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大致的理解，然后编剧就会来问我们后期有什么样的具体的方向和想要做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气质的剧。然后对于我们后期来说，我们同样也会去考虑说我们这个剧的受众是什么样的，然后哪些读者是我们的一个目标的一个听众，然后这个文里面的有哪一些气质和情绪，还有阅读时候感受到的氛围是哪一些东西抓住了读者，比如说像皮囊的话，它可能就是紧张的悬疑的，然后甚至更多的就是还关注了一些社会类的问题吧，然后还探讨了人性的一些不同的面向，那我们后期就给编剧一些这方面的反馈。我们每一个岗位也基本上都是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平衡，就是具体是偏现实啊，还是说更多的艺术化处理啊，或者是说怎么样去找一些具体的参考。 是。那我这里也补充一下哈，就我们也是我们当时讨论的一些细节了， 就因为皮囊首先它是有很明确的年份的，这个故事开头就是2020年，然后跟法院的关系也很密切。你看像孟昭当年舅舅的事啊，还有那个安龙案沈杰，就吴家父子的死的死，伏法的伏法，就它都有明确的法院审判情节，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信号和那个影响决定的因素。因为不是所有的刑侦剧都会有这样的情节的，这而他有了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架空，不能做成平行世界，他得贴着当下的法律法规来做。是的，也是要遵循一定时期里的普世价值，就我们所遵循的俗世的价值。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请来了那个行政顾问和法律顾问，就进行了一些细节的修改，也更符合现实的情况。就故事是虚构的，但是它要可信了。 是的。哦，刚才花生老师是谈到了这个，他的这个声音的后期上面，然后编剧老师也谈到了这个，就是说包括他的现在不能架空啊，然后要根据现实意义进行一些修改啊，然后请来顾问。那现在导演说该如何平衡现实印象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呢？导演平衡的非常失败，因为导演现在就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是导演妥协的结果，因为导演可能本来想做一个稍微偏黑暗的，然后现在是 说的也太夸张了。 对， 不、哦、真的呀，你知道如果说你们要听我的话，这现在不就暗黑版了吗？对吧，就不太好了。 他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走向，另外一版了。我们只是说在两个选择当中尽量去选一个，可能我们觉得 啊，首先是这样，我觉得你们选的对，我特别庆幸你们选的对，就我听了你们的，我觉得哈。刚才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关于筹备期的，如果说非要说找一个主题的话是关于筹备期的，那么现在我们接下来的问题是关于制作前期的问题了，好吧？那我们就开始往下面制作前期的问题开始发展了哈。 好嘞。 小象的剧编剧和后期是结合的最紧密的，很想知道树枝老师和花生老师是怎么配合工作的。这种合作是在剧本完成后开始的吗？还是在创作剧本的过程中就有沟通呢？ 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说我开始的同时后期也在开始了。然后我想补充一下，就我有两本参考书还是花生老师买给我的，就我们商业校的教材好吗，就一起来学。然后因为花生老师会提早准备那个 BGM 嘛，所以我有时候觉得那个 BGM 特别好，我也是会听着他的 BGM 来写那个剧本的。就比如像第二季的第十集最后的晚餐那里，我就是听着那个陆承泽的主旋律来写的。 那花生老师请你来回答一下那个，因为刚才树枝老师也说了是怎么配合工作的，那从你的角度你也回答一下呀。 好，那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伙伴关注了我们的微博的就知道我们在编后在沟通的时候前期和后期的过程中都是有沟通的。不过其实就是不同的组里面的编后他的合作的模式可能也是有不同的要求和模式的嘛。我只是说一下我们组内的这个编后沟通是怎么样的。在那个影视的一个行业里面啊，就是声音设计的一些岗位，它有一个词它叫心耳。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声音设计师他在第一次看剧本的时候，就是相当于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作品的声音，然后这个时候他是会有一种直接的通过声音来表现故事的这个原始直觉嘛。然后这种原始直觉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在你多次的看剧本之后可能就不会有这个直觉， 就消失了。是的， 对， 真的， 对，所以这个直觉后期把这个第一次阅读时候对这个故事叙事的感觉还有戏剧内部的节奏的感觉反馈给编剧的时候，也对编剧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节奏方面或者是内容方面的一个反馈嘛。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编后配合的一种方式。然后对于后期来说我们把这个环节前置了之后，那我们后面就会有更多的时间去分析这个故事当中涉及到的声音的元素和音效的元素。 这个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的，而且也是帮助我们就是更新的这个过程中节省一部分的沟通时间和沟通成本的一个方式吧。 嗯嗯嗯， 因为就是在剧更新的时候，我们后期的压力是很大的，经常就是熬夜，然后熬夜修改什么的，基本上到临上线的前一天都还在熬夜到两三点去修改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我们就是能够把一些工作提前的话，就是会更好。 嗯。 嗯，是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提意见的时候会有个习惯，就是提意见顺便给那个解决办法，但其实也不需要，就是心耳嘛，你第一反应觉得它好还是不好，你直接说出来，然后就给到原来的编剧就去思考我为什么会觉得不好，那就行了。就你那个第一感觉的价值是最高的，提出来。 是的。好，那下一个问题，编剧是怎么理解陆承泽这个人物的？他这样玉石俱焚得到的结果对他来说算是某种意义上的圆满吗？然后编剧是怎么看待一心向善最后却被拉入黑暗的陆承泽的呢？ 嗯，这个问题其实我在就最后两集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那我也说一下我的看法吧。就陆承泽在最后两集细数自己的心路历程吧，因为是他的视角，所以感染力会特别强。但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哈，陆承泽的坦白并不是让我们不要去责怪他，去认同他，不是这样的。就否则他最后也不会对着孟昭和陆时琛说自己是个怪物。他其实知道自己做了这些事情意味着什么，也知道自己卡在了什么地方，就他并不是在希望大家都认同他，就接受他，理解他，他是在警醒后人。 是的，是的， 对， 这个很重要，他真的是在警醒后人。大家不要光看到那些表象的东西，要看到他警醒我们后人呐。 是的，就我们了解那个凶手的成因呐，不是为了对他的行为进行合理化，也不是为了他共情，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通过设身处地的带入他的立场为他开脱，绝对不是这样，而是为了让大家都直面人性，就知道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阴暗面，可能一步之差就会变成他，所以不要这样。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问题了哈。想问一下请问后期老师，后期音乐是什么时候做好的呀？因为之前有了解到一些有声作品的音乐会根据主旨和情节需要先做出来，文案写作也会从音乐中汲取灵感，皮囊的编后合作的这么无间，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一题好像我们前面也陆陆续续的回答了一点，那我就再补充一点，就是我们的主题曲就是我们的剧在定调之后主题曲就基本上马上去制作了嘛，有时候甚至也是同步的在准备的，然后聊聊他也会代表音乐组那边来问我们有没有一些脑补的方向什么的，然后在这个音乐制作和剧本创作的这个过程的基本上也是同步进行的嘛，然后也会互相有一个激发创作灵感的时候。刚才舒哲老师也说我提前准备的一些 BGM 会对他有一些激发，那其实主题曲也是的，昭彰当时出来的时候发群里，然后基本上大家听一耳朵就觉得是这个感觉，是这个味道。然后还有一个想要分享，就是我又要滑跪了，就是当时好像是第二季第四集的时候对吧，然后有一个很大的场景，就是从审判到记者采访，反正就是有一整段大的串联，把三个大的部分串联到一起，然后我们用 BGM 去衔接的时候就会发现经常有卡顿的地方，然后那个时候聊聊就说那不行，你给我编，就是给到他那边让他去编，然后那一段有4分多钟，然后又非常非常的极限，基本上是只给了一天时间去做这个曲子嘛，所以当时聊聊说他都差点心跳过速进医院了，所以这个还是要非常感谢我们的音乐组，就是他给了我们这个信心和底气去提这样的要求，但是还是就是最好就是下次不要这样了。 他那个大概是 明天的下午要发剧，我们大概是10点多嘛，还在商量说这一段不太 OK。然后我是今天晚上11点见的工程。然后 对，其实我们也是在寻找一些可以解决的方案，最后发现还是不理想。 嗯， 对， 最后还是到了聊聊那边来兜底了。 电商叫现扎耳朵眼儿，你们这是？ 哦，那是我最难忘怀的一段，就是一宿没睡。还是不行，因为你4分多钟的一个大的场景嘛，就是时长在哪儿。我应该是下午5点多给到华生的那个配乐。 可以的， 对， 可以的，可以的，你们厉害。好，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非常的信任音乐组那边。 提醒一下，就是那个审判魏涵他们，就按龙案审判的那一段。 对，我们已经放出来了。 对， 所有 那聊聊，请问，那你现在放出来的这个是所有的原创的音乐吗？是所有的吗？ 不是，皮囊应该有， 不是， 对，有100多分钟的原创配乐。 100多分钟啊！ 对。其实我们平常的剧，很多剧都挺多原创配乐，都没有放出来的原因是，像刚刚花生也说了，是我让他，我说你就把这一段场景加人声都截给我，我卡着点来配。那我卡着点来配乐的时候，它其实你单独放出来，它的音乐性并没有那么强。但是它的实用性很强，它放在剧里面， 很强， 对，很强，但是。因为有的时候配乐也需要根据配音老师的那个配音来，他的情绪的一个变换，我的音乐随着变换，但是 是的， 这个其实在就是对于音乐人来说还蛮痛苦的，因为这样他会影响到我整体的一个音乐的一个走向，因为你可能 是的 1秒到2秒他的情绪就会有一个 就会变， 对，比如说你跟我对话，对吧？你是这个情绪，我又是另外一个情绪，我就要卡着这个两个人的情绪来进行一个编排，所以它的那个走向肯定。但是作为广播剧的音乐，它就是要讲究这个实用性，你就要牺牲掉你的一个， 因为它是功能性的。你说的这个我理解，就是它从就是它不符合，比如创作一个完整的音乐作品的创作规律和艺术规律，但是它又恰恰服务于这个当时的剧情和人物的这个心理节奏走向或者情绪走向，就是你单放出来很难听，但是合着台词觉得很给力，我懂这个意思。 很多时候都是大几十首100多首，但是没有放出来的原因就是这个原因，也在这里解释一下， 不完整。 对对对，我也觉得不太完整。 那咱们接下来下一个部分是连载期了。然后有一位小伙伴问，这两季的镜头感真的非常强，而且落地感也很好，很实，真的感觉是在欣赏声音刑侦片，有轻有重，前期准备和后期制作的时候是不是有做一些参考啊？这个刚才我们之前也说过了，肯定有参考啊，对吧？ 就是不管是编剧还是后期啊，我们在准备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影视剧，或者是说一些具体的别的载体的参考。一方面也是学习一些优秀的经验和做法，然后去参考一下影视剧的节奏感嘛。但是就是大家应该知道啊，就是文本转化到影视剧和转化到广播剧，它其实还是有差异的。所以就是影视剧对文本文字的转化的话，我认为是比纯声音的作品是要强的，而且它通过对 它有 画面音乐，对，通过画面音乐，它甚至能够保留文字当中的一些文学性的东西嘛。但是这个东西对于广播剧来说就更难了，所以我觉得广播剧可能是距离文字最远的一种改编载体吧。所以就是我们通过就是一些了解和判断去改编之后，还要再依赖于听众给我们的一些反馈来印证我们对这个文字的转译是不是有效的。然后如果不够有效的话，我们怎么去修正它，迭代它。所以就是有这样一个不断学习和总结还有积累经验的过程。 那下一个问题，在处理大段的叙述性台词的时候，会考虑哪些因素来避免平铺直叙？在保留关键内容的基础上，会大胆的删减改动吗？然后在还原原著的同时，老师们是如何令衍生更加精彩的？这个能不能回答一下呀？ 我先来回答，就因为剧本先行嘛，就那种大段的陈述性台词的处理吧。大段的陈述性台词的处理，我一般会用组合拳的办法。就比如那你先分析他的那个台词组成，如果是有重复的信息，那可以删掉。就某部分信息跟另一组对话或者另一组情节是更相关，那可以归到后面去，就归到那段情节里去，来减轻当下台词量的那个压力。如果大段的话，必须在当下说完才能实现情节的转折或者情绪递进的目的，那就全部留下，但中间多拆出一两个来回的对话，就这样大家说话有来有回会舒服一点。然后那个台词里面就累进句啊、平衡句啊、悬疑句啊这些结合使用，那就差不多了。至于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我觉得就是看到问题就找补，怎么找补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这跟剧的风格和气质是相关的嘛，人物的形式特点也会影响着它，就没法说一招走遍天下，一招就能解决问题，就没有的，基本上都是一个方法结合使用。 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一般也是这样其实你真问我对有什么就一招先没有，就真的是具体问题具体。 这个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像树枝他说什么编剧方面的什么平衡剧、悬疑剧，反正我是有听没有懂，但是可能就是对后期来说，从后期的角度来说，编剧把这个长台词写出来，那对于后期来说，我就首先要去分析这段台词的意思有几层，然后那个情绪是需要细拆还是说一段顺下来。然后有时候觉得就是后期做出来之后觉得缺少张力，或者是说那个张力不足的时候，可能审听的时候他们也会提出来，是不是音效或者是台词的节奏没有抓到那个最有冲击力的那个瞬间。 台词节奏没有抓到最有冲击力的瞬间，主要怪导演，这个事儿跟你 没 关系。 因为有时候其实那个后期对于一些台词，它可能是需要重新根据BGM 去调整它的节奏和卡点的嘛，所以这个在审听的时候，就大家也会给我一些这个判断，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 有很多时候我们会在听的时候再说啊，这句话你要提亮，这里就给个重点音效渲染，这样听众会更容易抓住这一段话里面的重点信息是什么，记住是什么。就这些其实跟配音关系不大，主要是我们后续就怎么去优化它，听感上优化它。 互相帮助。从导演的角度来说啊，其实当时在比如说到那种长台词，我也会要求演员用他的呼吸，他自心理节奏破这个东西，然后去变一些。有一些主要的台词，我经常，你看有的时候 FT 他们会听到，我说你得给后期点啊，这个点就是，当然咱们是互相帮助的，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你们说的都是，其实我们手段都是共通的，差不多的。 对， 是的。 好，下一个问题，编剧老师在故事改编的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困难呢？具体是什么可以分享一下吗？又是如何克服困难的呢？然后整部剧做完感觉印象最深和最满意的一幕又是哪一幕呢？ 好，就我举个例子哈，就他们接到命令要出警要追捕，那小说是不需要把他们出警前中后的步骤写出来的，这又不是说明书，写了反而累赘。但到了广播剧你要好听哦，就必须从这一串步骤的中间去进入，去找发力拉开场景的那个点。就比如我要从他们收拾装收拾警备准备出去的那一下开始进入，或者说我要从他们一群人冲进那个场所的就冲进那里去搜索的那一下去进入，那这样的情况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哎呀，我不知道他们那个时候在说什么呀，就两个警察出任务装备武器的时候会聊什么，完蛋了。然后这种问题，这种好像不起眼的困难就会无处不在，然后顾问老师这里该怎么办，就来给我个建议吧，就会这样了。 比如说在太空电梯里两个科学家会聊什么，是不是？ 对对，是是的。树枝老师，你说这个我太有深深的感触了。你比方说有的时候热闹的街市，就是说哎，此处请进群杂，热闹的街市，那是在哪里呢？他们是在干什么呢？当时会有什么具体的东西呢？这些都是导演要考虑的。我特别理解你的这种，你的这个文字就是热闹的街市。 对，大家听剧的时候就觉得理所当然是这样的，但是做的时候 的 因为我们是无中生有嘛，就是空白的开始建立起来，所以那个就会难度会大一点。 还有就是比方说就是烟火气，比如我看到经常会有那个比如说孟昭和这个陆时琛两个人在吃饭或饭馆或经过那个街道的时候，就比如在街上走的时候，旁边写烟火气就三个字，但是烟火气哇，什么是烟火气？ 我们尽量会给到台词，会尽量，但有的时候还 是 需要 还是需要 发挥的。对， 是的。所以经常我记得我也跟聊聊说过，我说你们能不能这样，这段你们能不能到这个夜市上，你们拿着那个设备录一下。我说就录这种杂声，我说这个最方便，但是又不行，这个确实不行，就它又太烟火气了，它不是艺术上的那种加工。 对，我去夜市上面录过，然后 对，其实是有的， 就一堆的长沙话。 而且这种音频可能是垫在最后的那一层， 最下面，对， 最下面，对。 然后还是需要有一些比较清晰的，或者是能够被捕捉到的一些台词，就是一些杂词在里面，所以就是我们其实也是有分层的，就是 是的，是的， 哪怕群杂十几个人在棚里，录出来一条这种就是垫底的这种群杂，但我们实际后期也还是会有一些背景 分的， 对，分层的背景的那个垫底的在下面的， 对， 所以就非常 做的。 是非常感谢那个导演和各位老师们的那些对点词，就我们拉出来用的对点词， 咱们都应该的，共同的，这个是互相帮助的。下面一个问题，你问后期花生老师是如何平衡后期的，在走剧情线的时候是电影大片的感觉，走感情线和日常的时候背景是丰富的烟火气，每次陆梦的互动不仅有他俩对话的声音和动作，比如拉手等一些小触碰的声音，还有背景里的人声环境音都有，是怎么做到的？都是他们逼我的，他们写在那上面的，都是他们逼我的。好， 感觉这 来 这个刚才就是已经 说了 一些，就提到这个东西了， 对， 就是这个烟火气。烟火气三个字，感觉已经是高度总结了我们就是编剧、后期到配音，还有导演 各 个工种 各种流程，对， 付出就是最后结。总结起来就是烟火气三个字。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很复杂，其实很复杂。 对，我还是分享一个点吧，就是 好， 就是平衡这个剧情线和感情线日常的这个烟火气。其实我们在最开始还真不是说一开始就决定要做这么高的一个音效和环境的一个精度的。在皮囊之前吧，就是我们大部分做的是偏日常向，就是生活剧嘛。 是的， 然后生活 你们有一个日常向生活剧做得很好啊，接着说。 然后当时就是，其实一哥在这个 FT 最前面其实也提到了嘛，就是说生活剧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当音效的细节、细致的程度、还原的程度、落地的程度，都对这个大家，对这个剧的一个信任度，或者说就是。沉浸度是有影响的嘛？那皮囊其实我们最开始就定义它是一个，就对后期来说啊，是定义它是一个飙肾上腺的一个特效片、特效剧，对吧？所以没有打算说这个生活这方面的音效做的那么细的。但是在第一集的 demo 出来的时候，我们审听的小伙伴就说：“你这个场景太空了，然后就是一听就觉得好像不真实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上特效的时候要上特效，节奏要爽，但是你的细节音效也不能少，所以就是第一集等于是又回去把那个 生活这方面的音效细节，嗯，对，又把它给填上了，就是又把它细化了一遍。所以后来就是在这个音效细节这一块，也算是必要的一块吧，就是帮我们去相信皮囊这个故事、这个世界观的一个真实度嘛。 当然了，场景搭建太重要了。 对，所以就是最终就是走向的是这个剧情线要电影大片儿，然后感情线、日常线、场景要有烟火气。我们之前也给小伙伴分享过，就是说这个听觉密度的这个问题嘛。所以就是皮囊到后面基本上都是自己卷自己，音效就是越来越细，然后那个特效也要越来越爽。 啊、对，这个东西刺激肯定是不停，更多，这个是 对，特别是两季做下来，就是大家可能也对我们前面用的一些手段和技巧有一些疲了，到后面就是必须 要 有，对，要有新鲜感。 也很难的， 所以也是很难。 辛苦了，做得很好，华生老师。 谢谢导演的肯定。 应该的。好，下一个题，陆时琛和孟昭两人从分手到再一次重逢那里的设计相当惊艳，请问当时的后期处理，包括《像你》这首歌，它的制作契机是什么？然后 PS， 这一定是西哥粉丝，西哥唱的太好听了。然后百鹿老师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和指导过程中有什么趣事吗？然后先回答第一个吧，制作他们的契机是什么呀？ 聊聊来分享一下吧。 做人逼着写的，我们没想做。 这个 监制逼我。 不是，这个是 啊、哦，不是 啊， 编剧逼我。 哦，好的啊、哦。 编剧他在写这一段的时候，他就留了一首歌，然后我都呆了、啊。我说，因为我们在前面就已经有已经在做那个变数那首歌了，就然后我就想着是说、嗯，那第六集又来一首，包括后来不是我们还有一首。暗夜那首歌嘛，编剧他跟我说，我想象他是要有一首歌，就没有办法。我说那就再做一首吧。 哎，这是契机啊！ 对，这个 主要是编剧老师， 是被编剧老师 逼迫这个， 对不起，我的错。 对， 编剧老师逼迫监制老师。好的，去世是不是就没什么了？就很非常专业的完成了。 对，我觉得我这边后期角度可以分享一个，就是做这个当时后期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想说完整的把这一首歌再通过场景的衔接放出来嘛，只是包裹了前面一部分，然后到那个两个人相遇，在路口相遇之前就已经停下来了。出了 demo 之后树枝就觉得就是这一段前后可以再有连续性一些嘛，就是完整的被这个像你这首歌给包裹起来，然后刚好这首歌呀真的非常非常适合这一段，所以就是在两段情节的连接的地方又给了这个 BGM 一段，就给了像你这首歌一段露出嘛，然后西哥确实唱得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这首歌就是配合这个情节就完整的就有一个完整的呈现，反正我是很 满意的。我现在都想打开来听。 对，量身定做就是不一样啊，就是那个、 哎、 你懂的。 就是不一样，不光不用降调，还就那么好。哎，了不起了不起。好，下一题。请问编剧老师，在皮囊的改编上与其他作品有哪些不同？对于剧情的扩写的灵感来源是什么呢？ 改编不同啊，它的节奏不同，就刑侦剧它的节奏比其他剧真的快很多，就尝试过才知道哈、语速也会比其他剧更快，就语速它一快它的台词量和密度就立刻上去了，然后它的叙事过程也会因为要时不时的就关联前面的某些事情和线索，听众会忘记啊，这就涉及到很多那种非线性的叙事，就比如几波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做什么甚至还不一定同时空，但是就为了会让听众好理解，就会把他们拉到同一空间去解释，或者不断的去回 Q。就要做一个比喻的话，就是以前做的剧是音乐里的四二拍四三拍，就是这种节奏吧哈。那到了皮囊就是互拍子的，就更复杂一些。 然后 是 还积累了一点怎么去控制那个信息的流速啊，流动的速度，还有把情节拉出来那个起承转合拉大，就怎么去做这个事情，的经验，以前是没有那么就没有这个机会去做这些的。 嗯，哦，好，下一个问题，请问树枝老师和船长导演，最后一集鹿爸爸跳下去以后，小鹿的声音很冷静，是因为还没完全恢复记忆吗？有点没懂，就是小鹿的心理状态。我先回答，就是因为每一个，我觉得是这样，每一个听众或者是读者，对于桥段或者说对于我们表演的处理都有不同程度上的认知。我个人觉得是这样啊，从一个导演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是在经历如首先这么多之后，最后而且鹿爸爸他又站到了那个悬崖边，然后我觉得有些事情是大家都知道未来有可能会发展成什么程度，当然这是我从旁观者的角度理解，然后我如果要是从人物的角度理解的话，在那种巨大的冲击面前，可能傻掉才是最正常和最震撼的一种反应啊，我个人觉得。但是因为如果说比方说你没有理解这种心理状态，我特别特别的，应该说我特别明白你到底是什么想法，但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这是我给出来的回答啊。 听众听这段的时候，听众是很冷静的，但是里面的人是不冷静的，就是所以我们不能用冷静的状态去考虑你为什么也不是不像我这样。 对。 就他确实是匆忙， 不一样。 而且我这里还想补充一点哈，就是除了人当下的一个状态后，人他背后还有些东西，就是陆时琛他能逐渐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了，有感情了，但是不代表他一下子就痊愈了，就像正常感情， 就能 正常人那样， 就能到那么 冲出来。 是的， 所以他大家就想一下，他跟陆承泽分开生活12年了。12年，而且在这之前他已经有那个莫的感情的问题了嘛，所以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跟你小学毕业后就再也没见过的同学，你对他是什么感觉？就肯定有点疏离的，因为亲密得建立在共同经历嘛，共同生活和沟通上嘛。所以陆时琛在当下他其实没法跟那陆承泽立刻亲密起来，然后立刻痛彻心扉那样是没办法的，但是以后可能会慢慢的回忆起来，就回过未来的时候，那后劲也是很强的那种。而在当下，他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去定义他父亲的行为、动机和结果。我看大家都很纠结，他说自己的爸爸是怪物，那我觉得他那时候是下意识的去重复父亲给自己的标签，就怪物不是等同于陆承泽，而是等同于不要迷失自我。不要踏入深渊这件事情。 哇，树枝老师到底是有文化的人，他说的好好啊。就真的有理有据。然后 我看到后面也很觉得也很痛，就是他俩。 是的，就是树枝老师真的是有理有据，然后逻辑清晰，然后真的是好，就真的比导演说的好多了，这个好了不起了不起。然后 导演你这个是就演员那个层面，然后我给你把后面的加上去，就我们合起来才是他整个人物的解释。是，我觉得。 但是你说的好好，有理有据，真的，我说的还有点不太那什么呢，这就是术业有专攻哈，厉害。下一个问题，第二季是第一季的递进过渡和完结，我想问的是，剧组是如何让一个个悲情人物的展现上显得不那么压抑的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没做好吧，悲情人物不就应该压抑吗？显得不压抑，我们没做好，对不起。 没有，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我可以从那个后期的角度来回答一下啊，就是他第一第二个问题我都可以结合起来说一下，就是一个人物或者说情节他的急迫、焦虑、阴谋等等的这个负面情绪，但他在不同的人身上他可能是会有不同的一些偏向和侧重点的，那你具体这个人物他是什么样的性格和经历， 那他们就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嘛。那反应到后期上的话，就是我们会侧重的来挑选一些就是能够烘托和表达他的这个 BGM 来去展现他这个情绪嘛。 嗯， 那这个情节的这个篇幅多还是少，表现力度重还是轻，可能也会通过 BGM 有所展现吧。然后 是的， 就是说那个悲情人物显得不那么压抑。就一哥其实刚刚也说了，悲情人物他肯定是压抑的，但是人物的这个压抑的只是他可能只是他的一个面相。对于这个人物来说，我们不会想要就是只停留在就是展现这个人物的这个压抑的悲惨的这一面，来给听众好像是塑造一种奇观，贴一个标签一样，就是我们也不想这样，所以我们也会经常去挖掘这个人物其他的一些面相。比如说孟若书，她压抑她痛苦，但是她其实也是很有力量的一个女性嘛，那我们就想要去侧重展现她身上这股女性力量。任骏的话，就是结合她的表演，就是一哥可能更有这个发言权，就是她的性格是有很多就比较多重的，然后通过这些不同的层次层面，然后来对冲这个压抑的部分。所以这个一哥也可以来分享一下。 因为人呢都是立体的，然后人呢他的很多怎么说呢，他所现在面临的选择，由于他性格的不同，他会产生很细微的东西。我们说的装一点儿的话，就是说就像写诗一样，我们描写雪，但是不能再雪字，我说下雪的那个雪啊，就描写下雪的样子，但是又不带雪字。还有就是我们其实真的不想着重描写这种压抑，我们还是希望生活中带着，就是让大家能感受到那种生活中还有希望和光，然后还有一些更值得我们去追寻的东西，所以我们不想专门表现得很压抑啊。这就是我们所呈现出来的东西吧，我觉得啊。那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剧中哪个人物的改写和演绎是最费心思的呢？我觉得都挺费心思的吧。我个人觉得这个问题就像是，哎，你有儿子和女儿，你最喜欢哪个呀？这个没法说呀， 手心手背都是肉。 是的，所以说我真的觉得都挺费心思的。我真的觉得包括小人物我们都很费心思。那下一个，完结后回顾和展望，我们下一趴是完结后的回顾和展望。每一部作品中编剧与后期的合作都至关重要，在皮囊的两季制作中，树枝老师和花生老师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感想以及小故事能跟大家分享吗？ 树枝先说呗，那编剧与后期嘛， 哎，跟前面刚才说到的有些东西会重复，就技术方面那还挺多的，就像刚才说过的，皮囊因为题材特殊嘛，他要用到的叙事技巧啊，就对那个信息的那个控制比我以前做过的剧都多，还要那个避免重复，所以就就比如蒙太奇吧，就我们都会经历过那种很痛苦的时候，就是用法相似，就你听两三次就会腻，所以为了不让大家觉得腻，就得从一开始剧本的设计的逻辑上就要下手了。就有的蒙太奇是以时间为轴，有的是以空间为轴，还有以心理、以情绪、以某个信息或者某个人物为轴，就这样就把它的那个种类给拉开来，然后后期做的时候也会就能 get 到，以后就下不同的 BGM 不同的音效。然后换个维度吧，就比如你蒙太奇还可以去表现那个因果关系，表现那个转折还有递进的关系，这些目的是导致蒙太奇做出来不一样的就最根本的原因，就做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得很清楚这个，然后我也是做完这个以后才能总结出原来它有那么多种，就以前用不上这么多种，只有在皮囊里面才会用上 啊。所以就是这就是一些先进的小技术了。好 被逼的。 那花生老师你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的先进的小技术 啊？我觉得就是整部剧对于我来说都是先进的技术，主要还是前面说就是以前做生活剧嘛，就是 特效其实是比较少的，一个是个人技术确实没到，另一个就是那些生活剧可能还是更多的想要用这种平时的手法，后期是藏在后面的，就是没有那么想要去突出后期的一个存在感，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可能是个人的这个思路还没有打开吧，因为皮囊的这个题材天然就是需要特效和运用一些心理烘托的技术手法嘛，所以就是整个两季做下来之后，技术上确实是得到了锻炼的。还有一点就是对人物情绪的烘托的各种小技巧，也积累了很多心得吧。所以就是也明白，生活剧或者说日常的剧也是可以通过一些特效来烘托人物的一些情绪的，所以就是。确实也是打开了思路吧， 在特效方面有了新的小技术小感想，太好了。 对，然后不得不不算吐槽吧，就是树枝老师真的是小皮鞭，要求高想法灵，然后也是推着我不断的就是要去创新吧，因为他那个剧本直接就写你这个至少给我准备三种手法不要重复，所以这个真的是 我看到那个剧本上写了，我看到， 所以就是就我本人可能还是比较躺平吧，所以就是有一些压力的话也是推动我就是整活。 我补充一点哈，就因为我们现在就经常说到一个事情，就是电影感，就是我们越广播剧往那个影视的方向去推它，越追求它的电影感，本质就是在扩展那个信息的外延和层次，就其实这个事情啊是需要调用那个听众越来越多的心理效能和精神的注意力的，就它不只是 BGM 在升级，连那个信息叙事手法故事结构也要全方位升级你才能跟得上的那个，所以就而且对听众的门槛其实也提高，就你越来越专心听啊，你以前当他背景音在那里做作业的时候听，那现在发现妈呀做作业一走神五分钟他们在说什么都不知道了，就你看电影其实就是这样，当你越说啊好有电影感的想要电影啊，其实对大家的要求都提高了，就被逼的这个东西。 好，那下一个问题，皮囊已经完结了，想问主创人员做完之后最想对自己对组员对听众说什么呢？ 这是到了感谢环节了是吗？ 对，已经快完了。聊聊你有什么想说的啊？ 众所周知的原因，皮囊就是下架了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上架，这个应该算是作剧生涯当中的一次全新的经历吧，然后我也很感谢制作组所有成员对这个剧的不离不弃，中途大家都一直对这个剧的第二季在做准备，包括很多很多听众也在等待这个剧的第二季，所以也是很感谢大家，而且也非常的感谢大家，就是当我想做这个剧的时候，编剧也好后期也好，然后咱们的导演咱们所有的配音老师们都投入到了极度的热忱，拼尽全力去想把这个剧做好，非常感谢大家。 好，作为这个剧的导演，我真的对最想对我自己对所有的演职人员说的是真的辛苦了，辛苦了，为了生活 我 们四处奔 波，这个地方要上 BGM 了 对，就真的辛苦了。然后对听众说什么，谢谢，谢谢你们对我们支持，然后也谢谢你们给我们提出的意见，对，所以是就是辛苦了和谢谢。 就这个剧嘛，我是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就整个剧组的所有小伙伴，因为我是第一个环节，就首先如果聊聊没有那么确定的就没有他在的话，我们就像下架以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做下去，这种东西的话会让我们中间会很懈怠，然后状态也会改变，但是他会一直告诉我们能做下去，就可以让我们不用担心这些剧以外的东西，专心做剧就行了，那我们就做下去了。 然后再来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就配音，我们听到那个干音后，干音对我们的正向激励，就对幕后制作的正向激励是非常大的，就是船长还有那个其他的配音老师一起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就听到干音我就觉得嗯，我这样写是没问题的，我们这样做是没问题的，这个故事是可以的，所以这份信心我真的就做的过程中没法表达，只能在现在给大家说声谢谢。再来就是花生老师，因为我跟花生老师接触是最多的，平时在剧组里面的实话说就我们是打的最多的，但是其实虽然我听 demo 的时候给意见吧，大家的气氛都会很紧绷，因为我一直在挑问题，但其实都做得非常好，就我是顾不上称赞的，这点真的非常抱歉，但就真的大家都做得很好，因为剧本它无声的，它是第一道，就没有大家一起帮忙给建筑起来的话，这个故事就立不起来了。 其实一开始就在树枝老师终于说了一个真心话，每次问到编剧和后期的这个你们的配合和这个什么，以我对于做工作了解，不应该是谁打赢了听谁的吗？先打，往死里打，谁打赢了剩下一个听谁的，不应该是这样吗？然后你们都说的好像啊，感觉配合的很默契，只有刚才树枝老师说完之后，我觉得真了。动心了， 不是， 你要知道， 直接说结果，但是省略了中间扯头发的过程 啊， 是的， 啊、 而且你要知道，有时候是打完也不一定有结果的，所以打完能有结果是很难得的。 是啊，我经常知道，就一个剧组最后大家都在打，打完之后突然发现几败俱伤，后没办法，最后爬起来接着打，对，就是那种。听众现在终于知道我们的创作状态是什么了吧？这为什么一般都说干这个都需要好身体，你得打得过呀，你不然打不过呀，老就不听你的，知道吧？ 我简单说一句吧，就是、这个剧，从筹备到完结吧，前后可能有两年了吧。 嗯， 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是挺高度投入的一个剧了，所以就是。以前习惯躺平，所以就比较从容，然后现在就是顶着压力，但是就是视野就会更开阔了吧，就是想法也会全面一点，所以还是有一句需要说的，就是感谢剧组和听众的陪伴。 好，下一个问题，请问树枝老师以后还会尝试类似的题材吗？下次会有什么想挑战改编的故事类型吗？ 尝试的类型肯定有的，就是看工作室接回来的活，反正就新题材我都很乐意，也很那个没做过的题材我都愿意做。 好，那今天我们所有 FT 的问题就问完，我们是不是按理说应该有一个什么结束感？我们正式的来一遍吧，今天所有的这个问题都已经问完了，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每个人跟大家说一个结束语好吗？ 好，那我先来。 结束语是啥？稍等一下， 你想啥说啥，你问我。 我以为有统一的。 我的结束语是谁把来签火车票报了？ 我的结束语就是那下个故事见。 下个故事见。哇，辽总，哇，战斗的辽总，下个故事见哈。那树枝老师了， 那就谢谢大家这两年的收听和陪伴，也是我们下个故事见。 好的，花生老师， 那我就下个剧少掉点头发，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收听，多多支持。 好的，然后我也非常希望有幸能再次和声罗万象合作，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其实就是下一个声罗万象的剧见喽。 对， 对。 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 奔赴下一程，他心说如果。